第十九回，情切切，良宵花解语，意绵绵，静日玉生香。话说贾妃回宫，次日见驾谢恩，并回奏归省之事，龙颜甚悦，又发内帑、彩缎、金银等物，以赐贾政及各交房等员，不必细说。且说荣宁二府中，因连日用尽心力，真是人人力倦，个个神疲，又将园中一应陈设动用之物收拾了两三天方完。第一个凤姐事多任重，别人或可偷安躲静，独她是不能脱得的。二则本性要强，不肯落人褒贬，只挣扎着与无事人一样。第一个宝玉是极无事最闲暇的，偏这日一早，袭人的母亲又亲来回过贾母，接袭人家去吃年茶，晚间才得回来。因此宝玉和众丫头们掷骰子赶围棋做戏，正在房内玩得没兴头，忽见丫头们来回说， 东府甄大爷请过去看戏，放花灯。 宝玉听了，便命换衣裳。才要去时，忽又有贾妃赐出唐蒸酥酪来。宝玉想，上次袭人喜吃此物，便命留于袭人了，自己回过贾母过去看戏。谁想贾珍这边唱的是《丁郎认父》，黄伯央大摆阴魂阵，更有孙行者大闹天宫、姜子牙斩将封神等类的戏文。倏尔神鬼乱出，忽又妖魔毕露，甚至于扬帆过会、号佛行香、锣鼓喊叫之声远闻向外。满街之人个个都赞，好热闹的戏，别人家断不能有的。宝玉见繁华热闹到如此不堪的田地，只略坐了一坐，便走开各处闲耍。先是进内去和尤氏和丫鬟姬妾说笑了一回，便出二门来。尤氏等仍料他出来看戏，遂也不曾照管。贾珍、贾琏、薛蟠等只顾猜眉行令，百般作乐，也不理论，纵一时不见他在做，只道在里边去了，故也不问。至于跟宝玉的小厮们，那年纪大些的知宝玉这一来了必是晚间才散，因此偷空也有去会赌的，也有往亲友家去吃年茶的，更有或嫖或饮的，都私散了，待晚间再归来。那些小的都钻进戏房里瞧热闹去了。宝玉见一个人没有，因想这里素日有个小书房，内层挂着一种美人，极画得得神，今日这般热闹，想那里自然无人，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，须得我去望为他一回。想着便往书房里来，刚到窗前，闻得房内有呻吟之韵，宝玉倒唬了一跳，敢是美人活了不成，乃炸着胆子舔破窗纸向内一看，那种美人却不曾活，却是明烟按着一个女孩子，也干那警幻所训之事。宝玉禁不住大叫，了不得，一脚踹进门去，将那两个唬开了，抖衣而颤。明烟见是宝玉，忙跪求不迭。宝玉道，青天白日，这是怎么说，甄大爷知道你是死是活。一面看那丫头， 虽不标致，倒还白净，些微亦有动人处，羞得脸红耳赤，低首无言。宝玉跺脚道：“还不快跑！”一语提醒了那丫头，飞也似的去了。宝玉又赶出去叫道：“ 你别怕，我是不告诉人的。” 急得明烟在后叫：“ 祖宗，这是分明告诉人了。” 宝玉应问：“ 那丫头十几岁了？” 明烟道：“ 大不过十六七岁了。” 宝玉道：“ 连她的岁数也不问问，别的自然越发不知了，可见他白认得你了，可怜可怜。” 又问：“名字叫什么？”明烟大笑道：“ 若说出名字来话长，真真新鲜奇闻竟是写不出来的。据他说，他母亲养他的时节做了个梦，梦见得了一匹锦，上面是五色富贵不断出头字的花样，所以他的名字叫做万儿。” 宝玉听了笑道：“真也新奇，想必他将来有些造化。”说着沉思一会儿。明烟应问：“ 二爷为何不看这样的好戏？” 宝玉道：“ 看了这半日怪烦的，出来逛逛就遇见你们了，这会子做什么呢？” 明烟笑道：“ 这会子没人知道，我悄悄的引二爷往城外逛逛去，一会子再往这里来，他们就不知道了。” 宝玉道：“ 不好，仔细花子拐了去，要是他们知道了又闹大了，不如往熟近些的地方去，还可就来。” 明烟道：“熟近地方，谁家可去？这却难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 依我的主意，咱们尽找你花大姐姐去，瞧她在家做什么呢。” 明烟笑道：“ 好好，倒忘了她家。” 又道：“ 若他们知道了，说我引着二爷胡走，要打我呢。” 宝玉道：“ 有我呢。” 明烟听说，拉了马，二人从后门就走了。幸而袭人家不远，不过一半里路程，眨眼已到门前。明烟先进去叫袭人之兄花子方。彼时袭人之母接了袭人与几个外甥女儿、几个侄女儿来家，正是果茶。听见外面有人叫花大哥，花子方忙出去看时，见是他主仆两个，唬得惊疑不止，连忙抱下宝玉来，在院内嚷道：“ 宝二爷来了！” 别人听见还可，袭人听了也不知为何，忙跑出来迎着宝玉，一把拉着问：“ 你怎么来了？” 宝玉笑道：“ 我怪闷的，来瞧瞧你做什么呢。” 袭人听了才放下心来，咽了一声笑道：“ 你也忒胡闹了，可做什么来呢？” 一面又问明烟：“ 还有谁跟来？” 明烟笑道：“ 别人都不知，就只有我们两个。” 袭人听了，复有惊慌，说道：“ 这还了得！倘或碰见了人，或是遇见了老爷，街上人挤车碰，马叫纷纷的，若有个闪失，也是玩得的。你们的胆子比斗还大，都是明烟挑唆的，回去我定告诉嬷嬷们打你。” 明烟撅了嘴道：“ 二爷骂着打着叫我引了来，这会子推到我身上，我说别来吧，不然我们还去吧。” 花子方忙劝：“罢了，已是来了，也不用多说了。只是茅檐草舍又窄又脏，也怎么做呢？” 袭人之母也早迎了出来，袭人拉了宝玉进去。宝玉见房中三五个女孩，见他进来，都低了头，羞惭惭的。 花子方母子两个百般怕宝玉冷，又让他上炕，又忙另摆果桌，又忙倒好茶。袭人笑道：“ 你们不用白忙，我自然知道，果子也不用摆，也不敢乱给东西吃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将自己的坐褥拿了铺在一个炕上。宝玉坐了，用自己的脚炉垫了脚，向荷包内取出两个梅花香饼来，又将自己的手炉掀开焚上，仍盖好，放于宝玉怀内，然后将自己的茶杯斟了茶，送与宝玉。彼时他母兄已是忙另齐齐整整摆上一桌子果品来，袭人见总无可吃之物，应笑道：“ 既然来了，没有空气之力，好歹尝一点，也是来我家一趟。” 说着便捏了几个松子瓤，吹去细皮，用手帕托着送与宝玉。宝玉见袭人两眼微红，粉光荣华，应悄问袭人：“ 好好的哭什么？” 袭人笑道：“ 何尝哭，才迷了眼柔的。” 因此便遮掩过了。当下宝玉穿着大红金蟒狐叶箭袖，外罩青石貂裘排穗褂。袭人道：“ 你特为往这里来要换新服，他们就不问你往哪去的？” 宝玉笑道：“甄大爷那里去看戏换的。”袭人点头，又道：“ 坐一坐就回去吧，这个地方不是你来的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你舅家去才好呢，我还替你留着好东西呢。” 袭人悄笑道：“ 悄悄的，叫他们听着什么意思？” 一面又伸手从宝玉项上将通灵玉摘了下来，向他姊妹们笑道：“ 你们见识见识，时常说起来都当稀罕，恨不能一见，今儿可尽力瞧了，再瞧什么稀罕物，也不过是这么个东西。” 说毕，递于他们传看了一遍，仍与宝玉挂好。又命他哥哥去货雇一乘小轿，货雇一辆小车，送宝玉回去。花子方道：“ 由我送去，骑马也不妨了。” 袭人道：“ 不为不妨，为的是碰见人。” 花子方忙去雇了一顶小轿来，众人也不敢相留，只得送宝玉出去。袭人又抓果子与民烟，又把些钱与他买花泡放，叫他 不可告诉人，连你也有不是。 一直送宝玉至门前，看着上轿，放下轿帘，花明二人牵马跟随，来至宁府街。明烟命助轿，向花子方道：“ 须等我同二爷到东府里混一混，才好过去的，不然人家就疑惑了。” 花子方听说有理，忙将宝玉抱出轿来，送上马去。宝玉笑说：“ 倒难为你了。” 于是仍进后门来，俱不在话下。却说宝玉自出了门，他房中这些丫鬟们都越性恣意的玩笑，也有敢围棋的，也有掷骰抹牌的，可了一地瓜子皮儿。偏奶母李嬷嬷拄拐进来请安，瞧瞧宝玉，见宝玉不在家， 丫鬟们只顾玩闹，十分看不过，应叹道：“ 自从我出去了，不大进来，你们越发没个样了，别的妈妈们越不敢说你们了。那宝玉是个丈八的灯台，照见人家，照不见自家的，只知嫌人家脏。这是他的屋子，由着你们糟蹋，越不成体统了。” 这些丫头们明知宝玉不讲究这些，二则李嬷嬷已是告老解释出去的，如今管他们不着，因此只顾玩，并不理他。那李嬷嬷还只管问宝玉如今一顿吃多少饭，什么时辰睡觉等语，丫鬟们总胡乱答应。有的说：“ 好一个讨厌的老货。” 李嬷嬷又问道：“ 这盖碗里是酥酪，怎不送与我去？我就吃了吧。” 说毕拿匙就吃。一个丫头道：“ 快别动，那是说了给袭人留着的，回来又惹气了，你老人家自己承认，别带着我们受气。” 李嬷嬷听了又气又愧，便说道：“ 我不信他这样坏了，别说我吃了一碗牛奶，就是再比这个值钱的也是应该的，难道带袭人比我还重？难道他不想想怎么长大了？我的血变的奶吃的长这么大，如今我吃他一碗牛奶他就生气了，我偏吃了看怎么样？你们看袭人不知怎样，那是我手里调理出来的毛丫头，什么恶物啊！” 一面说一面赌气将酥酪吃尽。又一丫头笑道：“ 他们不会说话，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气，宝玉还时常送东西孝敬你老去，岂有为这个不自在的？” 李嬷嬷道：“ 你们也不必装狐妹子哄我，大量上次喂茶碾欠血的事我不知道呢，明儿有了不是，我再来领。” 说着赌气去了。少时宝玉回来，命人去接袭人，只见晴雯躺在床上不动，宝玉应问：“ 敢是病了，再不然输了。” 秋雯道：“ 他倒是赢的，谁知李老太太来了，混输了，他气得睡去了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你别和他一般见识，由他去就是了。” 说着袭人已来，彼此相见。袭人又问宝玉何处吃饭，多早晚回来，又带母妹问诸同伴姊妹好，一时换衣卸妆。宝玉命取酥酪来，丫鬟们回说：“ 李奶奶吃了。” 宝玉才要说话，袭人便忙笑道：“ 原来是留的这个，多谢费心。前儿我吃的时候好吃，吃过了好肚子疼，足闹的吐了才好。他吃了倒好，搁在这里白糟蹋了。我只想风干栗子吃，你替我剥栗子，我去铺床。” 宝玉听了信以为真，方把酥酪丢开，取栗子来，自向灯前捡包。一面见众人不在房里，乃笑问袭人道：“ 今儿那个穿红的是你什么人？” 袭人道：“ 那是我两姨妹子。” 宝玉听了赞叹了两声。袭人道：“ 叹什么，我知道你心里的缘故，想是说他哪里配红的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不是不是，那样的不配穿红的谁还敢穿，我因为见他实在好得很，怎么也得他在咱们家就好了。” 袭人冷笑道：“ 我一个人是奴才命罢了，难道连我的亲戚都是奴才命不成？定还要捡实在好的丫头才往你家来。” 宝玉听了忙笑道：“ 你又多心了，我说往咱们家来， 必定是奴才不成，说亲戚就使不得。 袭人道：“ 那也般配不上。” 宝玉便不肯再说，只是剥栗子。袭人笑道：“ 怎么不言语了？想是我才冒犯冲撞了你，明儿赌气花几两银子买他们进来就是了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你说的话怎么叫我答言呢？我不过是赞他好，正配生在这深堂大院里，没得我们这种浊物倒生在这里。” 袭人道：“ 他虽没这造化，倒也是娇生惯养的呢。我姨爹姨娘的宝贝，如今17岁，各样的嫁妆都齐备了，明年就出嫁。” 宝玉听了出嫁二字，不禁又害了两声，正是不自在。又听袭人叹道：“ 只从我来这几年，姊妹们都不得在一处，如今我要回去了，他们又都去了。” 宝玉听这话内有文章，不觉吃一惊，忙丢下栗子问道：“ 怎么，你如今要回去了？” 袭人道：“ 我今天听见我妈和哥哥商议，叫我再耐烦一年，明年他们上来就赎我出去的呢。” 宝玉听了这话越发正了，因问：“ 为什么要赎你？” 袭人道：“ 这话奇了，我又比不得是你这里的家生子儿，一家子都在别处，独我一个人在这里，怎么是个了局？” 宝玉道：“ 我不叫你去也难。” 袭人道：“ 从来没这道理，便是宫廷里也有个定例，或几年一选，几年一入，也没有个长远留下人的理，别说你了。” 宝玉想一想，果然有理，又道：“ 老太太不放你也难。” 袭人道：“ 为什么不放？我果然是个最难得的，或者感动了老太太，老太太必不放我出去的，受祸多给我们家几两银子留下我，然后有之。其实我也不过是个平常的人，比我强的有而且多。自我从小来了，跟着老太太，先服侍了史大姑娘几年，如今又服侍了你几年，如今我们家来赎，正是该叫去的，只怕连身价也不要就开恩叫我去呢。若说为服侍的你好不叫我去，断然没有的事，那服侍的好是分内应当的，不是什么奇功。我去了，人就有好的来了，不是没了我就不成事。” 宝玉听了这些话，竟是有趣的理，无留的理，心内越发急了，因又道：“ 虽然如此说，我只一心留下你，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亲说，多多给你母亲些银子，她也不好意思接你了。” 袭人道：“ 我妈自然不敢强，且慢说和他好说又多给银子，就便不好和他说，一个钱也不给，安心要强留下我，他也不敢不依。但只是咱们家从没干过这以势占贵霸道的事，这比不得别的东西，因为你喜欢，加10倍的力弄了来给你，那卖的人不得吃亏，可以行的。如今无故凭空留下我，与你又无异，反叫我们骨肉分离，这件事老太太太太断不肯行的。” 宝玉听了，思忖半晌，乃说道：“ 依你说，你是去定了？” 袭人道：“ 去定了。” 宝玉听了，自思道：“谁知道这样一个人，这样薄情无义。”乃叹道：“早知道都是要去的，我就不该弄了来，临了剩我一个孤儿。”说着便赌气上床睡去了。原来袭人在家听见他母兄要赎他回去，他说至死也不回去的，又说：“ 当日原是你们没饭吃，就剩我还值几两银子，若不叫你们卖，没有个看着老子娘饿死的理， 如今杏儿卖到这个地方，吃穿和主子一样，也不招打木骂。况且如今爹虽没了，你们却又整理的家成业就，复了元气。若果然还艰难，把我赎出来，再多掏成几个钱也还罢了。其实又不难了，这会子又赎我做什么？全当我死了，再不必起赎我的念头。 他母兄见他这般坚持，自然避不出来的了。况且原是卖倒的死契，明仗着贾宅是慈善宽厚之家，不过求一求，只怕身价银一并赏了，这是有的事呢。二则，贾府中从不曾作践下人，只有恩多微少的。且凡老少房中所有亲事的女孩子们，更比待家下众人不同。平常韩伯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样尊贵的，因此他母子两个也就死心不赎了。此后忽然宝玉去了，他二人又是那般境况，他母子二人心下更明白了，越发石头落了地，而且是意外之想，彼此放心，再无熟念了。如今且说袭人自幼见宝玉性格异常，其淘气憨玩自是出于众小儿之外，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。近来仗着祖母溺爱，父母亦不能十分严谨拘管，便觉放荡驰纵，任性自情，最不喜物证，每遇劝时料不能听。今日可巧有赎身之论，故先用片词以探其情，以压其气，降后好下真归。今见他默默睡去了，知其情有不忍，去以馁惰，自己原不想栗子吃的，只因为怕苏烙又生事故，亦如欠血之茶等事，是以假以栗子为由，混过宝玉不提就完了。于是命小丫头们将栗子拿去吃了，自己来推宝玉，只见宝玉泪痕满面，袭人便笑道， 这有什么伤心的？你果然留我，我自然不出去了。 宝玉见这话有文章，便说道， 你倒说说，我还要怎么留你？我自己也难说了。 袭人笑道， 咱们素日好处更不用说，但今日你安心留我，不在这上头，我另说出两三件事来，你果然依了我，就是你真心留我了，刀割在脖子上，我也是不出气的了。 宝玉忙笑道， 你说哪几件我都依你，好姐姐好亲姐姐，别说三件，就是两三百件我也依，只求你们同看着我，守着我，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，飞灰还不好，灰还有形有迹，还有知识，等我化成一股青烟，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，你们也管不得我，我也顾不得你们了，那时凭我去，我也凭你们爱哪里去就去了。 话未说完，急得袭人忙握他的嘴说， 好好的，正为劝你这些，倒更说得狠了。 宝玉忙说道， 再不说这话了。 袭人道， 这是头一件要改的。 宝玉道， 改了，再要说你就拧嘴，还有什么？ 袭人道， 第二件，你真喜读书也罢，假喜也罢，只是在老爷跟前或在别人跟前，你别只管批驳翘吧，只做出个喜读书的样子来，也叫老爷少生些气，在人前也好说嘴。他心里想着，我家代代读书，只从有了你，不成了你不喜读书，已经在他心里又气又愧了，而且背前背后乱说那些混话，凡读书上进的人，你就起个名字叫做陆度，又说只除明明德外无书，都是前人自己 不能解圣人之书，便另出乙意，混编纂出来的。这些话怎么怨得老爷不气，不时时打你，叫别人怎么想你？ 宝玉笑道：再不说了，那原是小时不知天高地厚，信口胡说，如今再不敢说了，还有什么？ 袭人道： 再不可毁僧谤道，调脂弄粉，还有更要紧的一件，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，与那爱红的毛病。 宝玉道：都改都改，再有什么快说。 袭人笑道： 再也没有了，只是百事检点些，不任意任情的就是了。你若果都依了，便拿八人轿也抬不出我去了。 宝玉笑道： 你在这里长远了，不怕没八人叫你坐？ 袭人冷笑道： 这我可不稀罕，有那个福气，没有那个道理，纵坐了也没甚趣。 二人正说着，只见秋文走进来说： 快三更了，该睡了，方才老太太打发嬷嬷来问，我答应睡了。 宝玉命取表来看时，果然指针已指到亥正，方从心灌数，宽衣安歇，不在话下。至次日清晨，袭人起来，便觉身体发重，头疼目胀，四肢火热。先时还挣扎得住，此后挨不住，只要睡着，因而合衣躺在炕上。宝玉忙回了贾母，传医诊室说道： 不过偶感风寒，吃一两剂药疏散疏散就好了。 开方去后，立人取药来煎好，刚服下去，命他盖上被卧汗，宝玉自去黛玉房中来看时。彼时黛玉自在床上歇舞，丫鬟们皆出去自便，满屋内静悄悄的。宝玉掀起绣线软帘，进入里间，只见黛玉睡在那里，忙走上来推他道： 好妹妹，才吃了饭又睡觉。 又将黛玉唤醒，黛玉见是宝玉，应说道： 你且出去逛逛，我前儿闹了一夜，今儿还没有歇过来，浑身酸疼。 宝玉道： 酸疼是小，睡出来的病大，我替你解闷儿，混过困去就好了。 黛玉只合着眼说道： 我不困，只略歇歇儿，你且别出去闹会子再来。 宝玉推他道： 我往哪里去呢？见了别人就怪腻的。 黛玉听了，嗤的一声笑道： 你既要在这里，那边去老老实实的坐着，咱们说话。 宝玉道：我也歪着。 黛玉道： 你就歪着。 宝玉道： 没有枕头，咱们在一个枕头上。 黛玉道： 放屁，外头不是枕头，拿一个来枕着。 宝玉出至外间看了一看，回来笑道： 那个我不要，也不知是哪个脏婆子的。 黛玉听了，睁开眼，起身笑道： 真真，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星，请枕这一个。 说着将自己的枕推于宝玉，又起身将自己的再拿了一个来，自己枕了，二人对面倒下。黛玉因见宝玉左边腮上有纽扣大小的一块血渍，便欠身凑近前来，以手抚之细看，又道： 这又是谁的指甲刮破了？ 宝玉侧身，一面躲， 一面笑道：“不是刮的，只怕是才刚替他们套路胭脂膏子，聚上了一点。”说着便找手帕子要开始，黛玉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开始了，口内说道：“ 你又干这些事了，干也罢了，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，便是舅舅看不见，别人看见了，又当起是星星画去学舌讨好，吹到舅舅耳朵里，又该大家不干净惹气。” 宝玉总未听见这些话，只闻得一股幽香，却是从黛玉袖中发出，闻之令人醉魂酥骨。宝玉一把便将黛玉的袖子拉住，要瞧拢着何物。黛玉笑道：“ 寒冬十月，谁带什么香呢？” 宝玉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这香是哪里来的？”黛玉道：“ 连我也不知道，想必是柜子里头的香气，衣服上熏染的也未可知。” 宝玉摇头道：“未必，这香的气味奇怪，不是那些香饼子、香球子、香袋子的香。”黛玉冷笑道：“ 难道我也有什么罗汉真人给我些香不成？便是得了奇香，也没有亲哥哥亲兄弟弄了花儿朵儿霜雪儿替我袍制，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罢了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凡我说一句，你就拉上这么些，不给你个厉害也不知道，从今儿可不饶你了。”说着翻身起来，将两只手喝了两口，便伸手向黛玉胳肢窝内两肋下乱挠。黛玉素性触痒不惊，宝玉两手伸来乱挠，便笑得喘不过气来，口里说：“ 宝玉，你再闹我就恼了。” 宝玉方住了手，笑问道：“你还说这些不说了？”黛玉笑道：“ 再不敢了。” 一面李碧笑道：“ 我有奇香，你有暖香没有？” 宝玉见问，一时解不来，因为什么暖香？”黛玉点头叹笑道：“ 蠢材，蠢材，你有玉，人家就有金来配你，人家有冷香，你就没有暖香去配。” 宝玉方听出来，宝玉笑道：“方才求饶，如今说得更狠了。”说着又去伸手，黛玉忙笑道：“ 好哥哥，我可不敢了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饶便饶你，只把袖子我闻一闻。”说着便拉了袖子拢在面上，闻个不住。黛玉夺了手道：“ 这可该气了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去，不能，咱们斯斯文文的躺着说话。”说着复又倒下，黛玉也倒下，用手帕子盖上脸。宝玉有一搭没一搭的说些鬼话，黛玉只不理。宝玉问他几岁上京，路上见何景致古迹，扬州有何遗迹故事，土俗民风，黛玉只不答。宝玉只怕他睡出病来，便哄他道：“ 哎呦，你们扬州衙门里有一件大故事，你可知道？” 黛玉见他说的郑重，且又正言厉色，只当是真事，因问：“ 什么事？” 宝玉见问，便忍着笑顺口周道：“ 扬州有一座岱山，山上有个林子洞。” 黛玉笑道：“ 就是扯谎，自来也没听见这山。” 宝玉道：“ 天下山水多着呢，你哪里知道这些不成？等我说完了，你再批评。” 黛玉道：“ 你且说。 宝玉又周道： 林子洞里原来有群耗子精，那一年腊月初七日，老耗子生作议事，因说明日乃是腊八，世上人都熬腊八粥，如今我们洞中果饼短少，须得趁此打劫些来方妙，乃令拔剑一支，遣一能干的小号前去打听。一时小号回报，各处茶坊打听已毕，唯有山下庙里果米最多。老号问： 米有几样，果有几品？ 小号道：米豆成仓不可胜计，果品有五种：一红枣，二栗子，三落花生，四菱角，五香芋。 老号听了大喜，及时点号前去，乃拔令箭问：谁去偷米？一号便接令去偷米，又拔令箭问：谁去偷豆？又一号接令去偷豆，然后一一的都各领令去的，只剩了香芋一种。因又拔令箭问：谁去偷香芋？只见一个极小极弱的小号应道： 我愿去偷香芋。 老号并众号见他这样，恐怖安恋，且怯懦无力，都不准他去。小号道： 我虽年小身弱，却是法术无边，口齿伶俐，计谋深远，此去管比他们偷的还巧呢。 众号忙问：如何比他们巧呢？ 小号道：我不学他们直偷，我只摇身一变，也变成个香芋，滚在香芋堆里，使人看不出，听不见，却暗暗的用分身法搬运，渐渐的就搬运尽了，岂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？ 众号听了都道：妙却妙，只是不知怎么个变法，你先变个我们瞧瞧。 小号听了笑道：这个不难，等我变来。 说毕摇身说变，竟变成了一个最标致美貌的一位小姐。 众号忙笑道：变错了变错了，原说变果子的，如何变出小姐来？ 小号现形笑道： 我说你们没见过世面，只认得这果子是香芋，却不知严歌苓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芋呢。 黛玉一听了，翻身爬起来，按着宝玉笑道： 我把你烂了嘴的，我就知道你是编我的呢。 说着便领得宝玉连连央告说： 好妹妹，饶我吧，再不敢了，我因为闻你香，忽然想起这个典故来。 黛玉笑道： 饶骂了人，还说是典故呢。 一语未了，只见宝钗走来，笑问： 谁说典故呢？我也听听。 黛玉忙让座，笑道： 你瞧瞧，有谁？他饶骂了人，还说是典故。 宝钗笑道： 原来是宝兄弟，怨不得他，他肚子里的固点原多，只是可惜一件，凡该用固点之时，他偏就忘了。有今日记得的，前儿夜里的芭蕉诗就该记得，眼面前的倒想不起来。别人冷的那样，你急得只出汗，这会子偏也有记性了。 黛玉听了笑道： 阿弥陀佛，到底是我的好姐姐，你一般子也遇见对子了，可知一环一报，不爽不错的。 刚说到这里，只听宝玉房中一片声嚷吵闹起来，